森林、溪水、草原、大海。如果有一天，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， 有人在吗？ 热爱大自然，呵护地球家园，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。 春天的清晨，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，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。秋天的黄昏，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，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。雪花纷飞的晚上，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。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，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，展翅高飞。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，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。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。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，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思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今天的最美时光，我们来听听康熙上经常出现的那些歌曲，感谢他们带给我们的那些欢笑。其实有一波艺人哦，在康熙来了节目中呢是常客，因为很多人虽然是早就已经认识他们，但是真正熟悉他们还是在康熙的节目当中。比如说原来是音乐人的黄国伦，在2007年的时候，因为上了《康熙来了》，经常被小 S 调侃而爆红。此后呢，活跃在各个综艺节目上。之后，和康乃馨擦出了火花。这个夫妇俩都是《康熙来了》的常客。康乃馨也是在微博上写下了不舍的心情，然后表示如果没有这期节目，也不会有他和黄国伦的爱情故事。其实黄国伦除了是音乐制作人之外，唱歌也非常的棒。有一集萧敬腾来康熙，黄国伦呢还跟他现场 PK 我愿意。我们来听听黄国伦版的我愿意。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哦，想你到无法呼吸。不能理解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，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就算

I'm thinking of you， 我有你真好。